带领我们这一次的退休会，也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来听你的话语。主，将你将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对我们说话，你的灵应许在我们当中。我们献上感谢，奉主的名求， 阿门。 这次的退休会可以说是我们教会所举办的退休会，但是并不是第一次。本来我们以前教会也办过退休会，但是这一次是以宣教传福音为主的一个退休的一个性质。那本来我只是负责明天的，因为史长老不能来所以就代替了他这样子。所以我就把今天和我的声音会太大， 不会 。我就把今天和明天的呢，分成两方面来跟大家的讨论。今天呢讲到远方的宣教，而明天呢讲到近邻的那个宣教里面。也综合我这几年出去传福音等等之类的一些经历，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的检讨，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看看神在这个时代里面所进行的，我们看到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每次想到传福音的时候，讲到宣教等等之类的时候，有两处的经文呢，就马上跑到我的脑海里面。自己就是读心理学的，我们常常有一个叫 prime memory， 就是说讲到一样东西呢，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东西，马上能想到的那个是一个你的 primary memory。我如果说香蕉，你想到苹果，还想到什么之类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之类的。我自己的一个反应里面就是说，这样讲到宣教的时候，有两处的经文呢就浮到我的面前。第一个呢，我都是很大家很熟悉的，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如果你有圣经的，可以翻可以看。那如果没有的话，在这里有我把它打了出来。这一处的经文呢，在马可福音最后一章十六章十五节和十六节里面所记载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请。 还有对他们说：“你们往那边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另外一句的经文就马上浮到我的脑海里面，而这个对照的呢，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最后一章的一个记载。马太福音的最后的一个记载里面，28章18节到20节，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如果没有的话，你自己的圣经可以看最后一章这一处的经文。我相信有很多人已经能够背了。我们来一起来念这处的经文，请。 所以你们要去，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 且不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你们就常常与你们同在。 这两处的经文，如果你把它仔细的对照来看，这是完全在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所讲的话。然后这两句话呢，是它可以终结在一起。OK， 那马可呢记载了某一部分，马太看的时候还有一部分要记出来，因为马可福音是先写的 ，OK， 而马太福音是后面的，而是同观福音里面的对照里面。所以马太在看的时候觉得还有一段要把它记下去，那才。完整的耶稣所讲的这句话，那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两处的经文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有两个很特征里面。今天牧师在讲的时候，其实也就把这个点出来了。那我们讲到说，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大使命，大使命里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一个传福音布道，一个是培训。OK， 以前我们说叫栽培等等之类的。今天早上牧师用了以赛亚书的两个特别的字，一个是得救，一个是得力。OK， 这两个一个对照里面说，那这个传福音呢，大使命呢，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那这两节的经文呢，就包括了这两个的重点里面。马可福音的记载呢 ，OK， 你们 OK 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OK。信的 ，OK， 就必得救。这个是讲到传福音布道方面 ，OK， 得救方面。那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说，你们要去的时候，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OK， 要我的教导里面要教出他们，这是讲到培训方面。 所以讲到说大使命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去传福音布道，一个是做斋别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听人家讲去宣教的人来跟我们讲的时候，你会听到有时候他讲到一些带领人信主，有些人讲到很多培训啊门训的一些问题，那他讲些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在整个大使命里面。那我们在看大使命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看这两个部分里面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呢？今天晚上的宣教之夜我们也有很多会讨论到这一方面的。那我是把它一个简单的列出来一些地方来看这两个布道和培训方面呢，它的一些 subcategory 下面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在布道方面有很多参与一些个人布道，有一些人特别去训练一个人带一个人跟他传福音啊等等之类的。那有一些人呢是做文字布道的、okay? 那有一些人呢是做群体布道的，好像开布道大会、okay? 那去讲到有很多人呢去网络布道的、okay? 那在网上今天很多 digital 的方面去传福音的。那后面也有一个宣教布道，出去到外面去一个宣教的一个布道，带领人信主的等等之类，还有很多我没有写下来，影音布道啊等等之类的。OK， 那另外方面呢，在培训方面也有很多我们在做栽培的工作。我们每天在教会所做的，其实也要了解到，这也是在宣教大使命里面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的主日学，这叫培训里面。那比较有系统的一个学习里面，那比如说我们谈到一些培灵会啊等等之类分行会，为什么呢？ OK， 那就是我们在整个的生命上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培养，我们的退休会其实也就在这培训里面。 OK， 那我们退休 OK， 那其实以退为进 OK， 那退呢并不是一动点，退以后呢还有进在里面呢，所以那个休里面呢就是要准备再次出发的意思。那后面呢还有更加系统的一些神学的训练，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那我们如何很有系统性的能够把神的话可以好好传出去而不偏左右，像耶稣说的，我所教导你们的吩咐你们的你们要传给他的话是在哪里的。那还有一些查经班团契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类似这样的工作，以及最后的一个宣教培训等等之类，我们听到很多人出去宣教培训等等的工作。那这两个就把整个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重点呢把它总结起来了。 OK， 我还记得有一次的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如果你回去吧，我们不再翻了哈。在第一章第十六节到二十节那一段时间，那耶稣 OK 在海边在行走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两个特别的情况，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呢，他看到有两个人呢，一个叫彼得，一个叫安德烈。Okay? 当时他们在撒网，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我。那做了没有多久的时候呢，他又看到另外两个人，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Okay? 然后圣经的记载很特别，前面呢彼得和安德烈在撒网，后面呢雅各和约翰呢在捕网。OK， 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嘿，这好像就告诉我们这后面他要总结的大使命里面的，一个是撒网出去传福音的，一个是捕网。OK， 那如果网没有捕好的话呢，你抓了很多鱼，一个一个漏掉了。OK， 那也是一个很凄惨的一个现象里面。所以一个大使命里面有一个撒网的运动，也有一个捕网的运动，要把它整个的整体性来看。那这一处的经文这两处的经文呢一对照起来可以说是一个整体性的。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传福音以外就要带他们做门徒，带领他们不要停在那边，成为得救以后还要得力。这就是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参加主日学啦等等之类的，那有些团契啦，更加的培养自己本身。还有一处的圣经呢也一直在我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一直活在我的脑海里面的。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的记载，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也把它打在这包括里面。 OK， 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那这一处的经文每次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就浮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提醒我。 彼此提醒。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请。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谦卑的心回答个人。 这一次的经文里面呢，如果你仔细的看，我发现它有四个，至少有四个很特别的特征里面。OK， 我把它放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来看一下。这一集的经文里面，它前面讲说，只要心里尊主为圣。OK， 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啊。第二，第三方面呢，就要常做准备，然后最后呢，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是地方啊，是第四方面的特征里面。那这个特征呢，如果我们来看一看，列列来看一下，我觉得说第一个特征呢，只要心里尊主为圣，那这个呢，可以说是提到传福音、做培训、做大使命的一个动机在哪里？我们的动机在哪里呢？我们出去的时候，他说心里要尊主为圣啊，否则的话，老实说，你不管去做在这里传福音还是在哪里，你常常会遇到很多灰心丧志的时候，有时候做不下去了，传了老半天 ，OK， 那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跟人传道等等之类，然后他问了很多问题啊，牧师啊、辅导的都说要听他讲的，问他解答他等等之类的，然后解答他传了老半天 ，OK， 那从创世纪的问题问到启示录都问完了 ，OK， 那你最后问他说，那你要不要信啊？他说不信。那你说为什么不信呢？他说我耍个信怎么样？那还有个，那所以等于说他整个就他们到底你怎么不信呢？他就心里很难过。OK， 那所以这里说我们的一个动机在哪里？我们的动力在哪里呢？就是尊主耶稣基督为圣。这个征战里面不是你一个人征战，这个征战是主所教导我们的，要注意的。第二方面呢，有问题，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那我很喜欢这一节。那这一节一直提醒我啊，成为一个基督徒，老实说，有没有人羡慕过我，羡慕过你？哎，你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啊？讲来听听，还是看到你就逃了？他一定抓住我要讲福音的。那有人问起你 ，OK， 那心中盼望的缘由呢？那他们很好奇，他们很羡慕。他们很可能很追求，他们可能问你起来了，你为什么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信呢？看你这么有学问等等之类，看你读得这么好的，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 Okay， 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啊等等之类的。那如果有人问起你的话，那了不起，如果没有的话很可怜，那就是说这一方面呢，其实说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是否能够挑起别人对我们的好奇。我自己在教书，其实重点是在于校园的一个侍奉里面，面对的是美国学生啊。以前在讲道我也常提到，那我常常在一个不是 private， 是一个公立的学院校里面，我不能够传福音等等之类的。但是呢，只要学生问我就要答，所以要挑起他问问题，最好是问起性。好，可以等等之类的。那我常常就是在我要进到教室里面的时候，我都会心中有一个祷告，主啊，我进去的时候，这是我福音的工厂，在座的这些学生有很多可能还没有信主，我能不能怎么样帮助他？那这边里面都是讲的，都是白人在这里。那好几次，每次讲完一堂课的时候，啊，问起一些问题了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啊，euthanasia 啦 ，homosexual 啦，什么东西问题啊，讲到一些 murder case 啦 ，death penalty 啦，什么讲了很多都讨论，这个讨论那讨论，讨论完以后呢，啊，每一次都有至少有几位 ，OK， 在下课的时候他就跑到我的 office 来，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我说哦，有什么不明白的课程呢？啊，就进来坐，那他就说啊，Can I close the door？Okay, all right, fine, okay. 然后他就问了，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跟他阿小开问。我说可以，你说吧。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比如是这样问我哈哈。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说我是基督徒？他说听你解答的东西，我说我告诉你，哎，不要不行。哎，那就好了哈。那我就怎么？有时候就还没有信主，就跟他传福音。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哦，现在看，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答案是这个样子，哎，啊，解答了等等之类的。那有没有人 能够问起你心中盼望的答案，这是这个一个重点。下面的，若有人问的时候呢，下面一定要有答案，对不对 ？OK， 说就要常做准备，有答案给他。啊，有时候我们很怕 ，OK， 有人有问题来问你，我们答不出来，那就很可惜。那人家问了一下，哎呀，那个圣经里面怎么说啊？我记得有是有这样的圣经，可是哎呀，牧师又不在啊，小圣又不在 ，OK， 然后去警察这里问他，那个圣经在哪里呢？我明明记得在左边啊，一个这个地方，我总要翻，再翻哈，在那个你的 iPhone 里面，这怎么点都点不出来 ，OK， 是吧？答不出来 ，OK， 所以这句话说要你强求，预备的心，当人家问你的时候，哎，这很好。你能够有 provide 的答案，记不记得耶稣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给门徒们呢给他 PhD 的考试 dissertation 的答辩，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答完了，他们答案正确了，耶稣才告诉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圣经的记载，耶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受难、受死、地上流血。之前从来不提这件事情，你答对了，你有答案，你有把握，我再告诉你，现在不是。所以这一次的设计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有准备性，我们要有答案，可以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答什么。最后呢，这里的提醒说，我觉得说他要告诉我们，常做准备，要有答案以外的，而且呢，能够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我们怎么样的回答客人呢？老实讲，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人在教读经学，在带查经的时候，我发现他跟人之类的，有时候我心里捏了一把。为什么呢？啊，有时候在别的地方在听他们在讲的时候，也是心里捏了一把。为什么呢？我知道他们有答案，他们有很真诚的事情告诉他们，可是讲不出来，讲得很感性。我告诉你，你就是那个已经被灭亡的，还不行，讲了老半天讲的不行 ，OK， 那这个不能讲的都清楚了，你怎么还不清楚呢 ？OK， 头脑很清楚 ，OK，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态度呢 ，OK， 要有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啊，记不记得保罗说，我们要以爱心说 诚实话。 我们很多人有爱心，不敢说诚实话；有很多人有诚实话，没有爱心讲。所以讲出来的时候很呛，哎，然后还能把它蹭死一样，啊，我讲的是事实，这个人又矮又丑，戴眼镜，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啊，那是很实，但是呢是诚实话，但是没有爱心，所以我们在交稿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爱心，看到对方应该怎么把它传达出去的，那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我今天用很多经文里面，但这经文都是我们很熟悉，也就带领我回到在。四路行传到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跟门徒讲了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OK，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知道自己做我的见证。你们都很熟悉，都必备。哎，那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耶稣把一个大使命交给我，你们要出去。到哪里去？各地去。有人在耶路撒冷，有人在犹太全地，有人在撒玛利亚，去传福音。那么，耶稣不单单是说他命令式的给了我们这些，他自己也给了我们他一个榜样。你看马太福音，至少马太福音的记载，第35节、36节、37节里面，耶稣讲到说，耶稣他走遍了各地，在会堂里教导，他到了各地。他讲天国的道，他就医治了很多病，他看见很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就对门徒说要收割庄稼做工的人。我把这几处的经文刚才所说的我把它结合起来，传福音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心态，我常常记得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了解，我把它换成几个字来看，在传福音的角度里面有几方面，一要立足本地，你在哪里，那里就是你的耶路撒冷，你在那里，那里就是你的撒玛利亚。第二要胸怀普世， 说，不要太狭窄的心，心胸要广大，你在哪里就好好的为主做工，但是也要放胆，还有广大。其实我觉得这个胸怀不是一个重点，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不要 frustrated。有时候你在这里做，做着，好像很沮丧，做不出一个成绩的，别忘了还有很多。我每次到不同地方去的时候，上飞机的时候，从飞机上一看下来的时候，心里在感受不一样。我说还有很多东西要做。那这里今天做的还没有完成，哎，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逐遍各地，不论到哪里的时候，神给予我们的机会，不要失联，不要忽略人家的事情。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回想到我过去的大约四十来年，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经历里面，那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远方的一个回顾宣教里面，我用几个图来代表。从开始呢，那个地图呢是马来西亚，如果你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个图呢，那样子呢，好像是那个 sweet potato， OK， 连番薯一样哈，那 sweet potato 就是马来西亚的那样子。马来西亚你不知道，最下面那个地方最小的一个小国家呢，叫新加坡，可能你知道，新加坡这里造不出来，马来西亚比它大，所以后来从马来西亚的时候，神呼召我，我就到台湾神学院去进修。进修的时候给我很多很多的提醒。完了以后呢，我来到美国去读书的，但是呢，他们给我一个挑战，你经过香港三天好不好？就在香港。那香港你经历过，你要去美国再去。去香港的时候，突然间我就留在香港，几年的时间，而且重复了两次回到香港，去那里传福音等等这些。等一下会给大家来看一点香港的一些信息。然后呢 ，OK， 从香港的时候来到美国。来回民好几次，然后再下去的时候呢，在美国的教学等等之类的 ，OK， 然后最后呢又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去一些宣教的一些事物，但是没想到呢，最后呢又回到马来西亚去 ，OK， 最近跑那边就又带我要到马来西亚去，每次到外面去的时候，然后马来西亚的都说你不能偏心的 ，OK， 你就要跑出来了，其实蛮远的嘞，还要到马来西亚要。还有一个小时，要五六个小时呢。哎呦，坐飞机哈，那真的是够长。我们已经坐了十几二十个小时的飞机了，转机等等之类的，啊，他们就好像是说，哎，你既然来了，就应该要尽点本分等等之类的。那在一个经历里面，我在回忆的时候，看到远方的一些宣教里面，给我一些感受。那比如说 ，OK， 在香港的时候。当时，照片的人不认识就不要紧。当时在70年代的时候 ，OK， 对的。那我在香港就做了很多一些福音的工作，去传福音等等之类的。那时候呢，我是之前呢，在那边是负责OMS 的一个布道主任的一个职位里面，对他去传福音。他们那时候叫我去听三天的目的呢。那个主任也没有跟我讲什么东西，就每天晚上带我到旺角，你们如果去过香港，旺角庙街，庙街我们叫 Poor Man Night Club， 贫穷人的一种，哇，因为那条路里面呢，那庙街呢是很挤的，哦，还有很多摊位，龙衣服子啊，各样的人马都有，在那个情况里面呢，那我们他开跟我开玩笑说，你如果到了庙街的时候，你站在这里不要动。一个小时以后，你发现你自己在追我，什么意思？病人太多了，那挤来挤去，最后还能走到那边去，人很多 ，OK。那那个人说，他就问我说，这三天里面，他说，你问我一个问题 ，OK。如果你来这里，你要怎么做？如果你来香港，如果你一来的话，你会怎么样去认识这些人？你是怎么样去把他们带到什么？他心里回去马来西亚准备要去美国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后来就依然放下，好，先到香港去看看，那是怎么去传福音。那时候到了好几个不同的地方 ，OK， 去传福音。其实那时候胆子蛮大，年轻的 ，OK。那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跟他们讲，如果真的要去这些年轻人里面去传福音，教会不行，他们不来；你办布道会，他们不来，所以就不来。 所以他问我那你怎么办，我说好，那我就说那明天的时候你跟我一起去，我要到美国跟我一起去，那主任。所以为什么美国呢？因为我们中华人物都是比较聪明的，看到美国的队友看到我的时候不准笑，啊，在香港。所以我跑去哪里呢？我就跑去最顶级的餐厅，当时有好几个叫红宝石餐厅啊，等等之类的啊。我就跟他老板说，啊，那老板给我一个老美来，一定很有钱。那我就跟他问他说，你在这一个礼拜的生日啊，生意里面呢，哪几天的生意最好？那当然是周末了。哪几天没有生意？礼拜一、礼拜二。我说好，能不能礼拜一、礼拜二那个晚上，我全部包场，生意我全部，你做多少生意我全部给你。可是那个晚上呢 ，I control 你的地方，食物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办成了一个好像红宝石咖啡物质业，什么意思呢？你带人家去信主的时候，你跟他讲，哎，我们这边去布道会啊，神经病，你有没有空啊？我们到红宝石餐馆去吃个饭，哎，好哦。那时候也训练了好几个民歌队的一个小组，如果你们听过《无火沙子》，那时候那些都是跟着我们在做。那么好几个民歌组里面呢，和讲演里面，我们也训练了好几个特别的，就是我跟他讲，我请你讲到，在他的什么一大堆，一两百人、上百人，都在餐馆吃饭，但是呢，我最多给你不到十分钟讲，包括几次。你讲七分钟，就是什么？你做到，我请你；做不到，不要。那在比如说当晚里面呢，他们在吃饭，大家吃饭，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个桌子的好几个民歌手就在唱一些民歌。那民歌里面他们都很熟悉的，以前的，我不在这里唱诗了哈，因为这是牧师的专场。叫《Blowing the Wind》。里面的歌词后来一改成基督教的那些歌词里面，那我在另外一个桌子上就站起来了，我就跟他讲说，他们唱什么东西，跟你们只知道不一样。我告诉你，看到菜单后面的那里就是刚才放这个，那里就是要保护一样的感觉。然后后来讲一讲话，我坐下来的时候，那讲员从另外一个桌子站起来，讲了五分钟短，接着步道结束，没想到每一次都上台。那时候轰动了整个香港里面，后来红宝石还有其他的餐馆都找我们，因为那天晚上他们没生意说你要钱我要灵魂，钱已经赚了，灵魂我带到身边，很多人都在找。那好，长话短说，时间不够。然后到了在美国的时候，奥利的时候，我也看一个很多特别的经历里面今天晚上他们也会太提到这个事情。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这些官子谁来关顾他们呢？这个因为呢他们从柬埔寨来的难民，那时候如果你记得越战、柬埔寨、辽国等等都难民的时候，我们华人我们看本地人都是鬼或是官的，美国人那个洋鬼子等等之类的，没有一个是人，而这些其他的呢，他们都是我们用福建话来讲，潮州话来讲，荒店 ，OK， 那是荒子的意思，那些人叫荒店 ，OK， 那些都是荒店来的 ，OK， 因为他们里面很多是潮州人，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给世界华侨会，这些荒店，你们谁来找我 ？OK， 在 Oregon 的时候就发起了带领他们那个后来成立的一个家伙，大约100多。全部都是本地，对不对？里面其中有一个呢，后来他出来做牧师，带领个教会。那再下去，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他讲到这么多的时候呢，后来我又回到马来西亚去，好几次在那边讲课、讲道等等之类的，趁这种机会去讲的时候，那我心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受，特别是这几次回到马来西亚去的时候，每次跑一定要跑一趟，如果没有的话，一定会被骂死。那去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到一件事情。我在马来西亚，我那个教会以前是很小的一个教会，但是很得到神的祝福。 然后后来也涨天堂了，然后来盖了个新堂等等之类的。那我还想会分堂，分了好几个堂。那分堂里面呢，很多还比他本堂的做得更大。上次在宣教的一些报告里面，我也提到了一些。那我在想到说，这个教会里面为什么这么受神的祝福？现在我们的本堂应该是差不多500人左右。如果是分堂那些，每一个都是500到1000的。在不同的地方，至少我自己记得起来的，已经有5个分堂在。从这个教会分出去的，而在地方在传福音的，那我就不了解这个教会为什么这么蒙神的祝福。那我记得在第一次参加教会的时候，他们常常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宋浩顺，因为我们是福建教会，就要讲闽南语的，他讲到一个人叫做宋善祖博士，宋浩顺，在座的老实讲年轻人，你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是谁，年纪比较大，可以点头的大约知道。也是有点年龄的，那这个宋善杰的生平我不讲，但是他是在中国大陆，小心讲话，没有录音，沦陷呢，还是解放呢？看你怎么说。之前呢，神所重用的几个仆人之一，他一生只活了40年。真正出来传福音，17年，对，带领了10几万人在中国投信主，宋善杰博士，那他的脾气很急，非常急。后来我在慢慢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宋善杰呢，他传福音的兴趣很大。他在美国的时候，在 Ohio State 读完了 PhD in Chemistry， 有很多人还跑去 Ohio 图书馆去看他的 dissertation， 真的是在。后来他因为成绩很好，而且他们毕业的时候就给他一个 golden key， 金钥匙，他的荣誉很好。后来呢，隔一年毕业以后呢，他很有心传福音，神的呼召里面他就去神学院，去送受到学，没想到他们把他送到一个是新派的神学院，完全反对圣经，他又很热情的，所以他跟那个教授是格格不入，那时候就看到他就是也痛痛的，然后就故意找人就说这个人神经病，后来就被关在那个神经病院里面，在神经病院的日子里面很苦，但是他把圣经读了至少40遍，非常熟的圣经。回来的时候，回大陆的时候，在床上的时候，他把那把金的钥匙给他，象征他放弃。主为主公，这样的一个传道人，然后后来在外面呢都称他好像中国的施洗约翰，所以他的英文名字叫 John Song，John，施洗约翰 John Song。这个人呢，他的生平里面，他后来我发现他也到了东南亚一带去传福音，而到了我们的教会两次，难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不的地方。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现在的那些长智能一些呢，聘老那个传播，真的是，我不了解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聘呢？受他的影响。另外一个人，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你们不能忽略，一定要记住他，就叫王明道先生。讲到王明道之前呢，我要提到另外一个人。他是罗马尼亚的一个牧师。那我还没有基督神学的时候，在团契的时候呢，我就读了一本书，叫做《为主受》。这本书呢，是罗马尼亚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也是在共产政权下面受了很多逼迫，被打得要命，全身都是伤痕累累的。那后来关了好几年就放出来，他写的这本书《为主受》。这本书呢，跟王明道先生的关系在哪里？因为王明道先生也写过一本书，那本书呢叫《风雨中的教会》，现在已经绝版了。以前我们查经版里面常常都会有用的英文。《风雨中的教会》里面，他就讲到了当时教会在解放也好、沦陷也好所经过的一些情形。所以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里面叫做"铁幕与主"。 Iron Curtain and Bamboo Curtain。 铁幕是指到在欧洲那些罗马尼亚的受的逼迫的结果，珠穆呢 Bamboo Curtain 是指在中国教会所受的一些逼迫的问题。那 这个人很特别，那黄明道先生，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活了九十岁以上，该去世，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我发现他就是跟宋善杰呢是两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宋善杰脾气坏得不得了，急得不得了，他讲道的时候受不住的时候，哎呦，就很激烈哦，全每次讲完道的全身都流大汗。黄明道呢是一个学者，创世纪第一章慢慢读给你。我就想到谁呢？可能进北牧师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我听他讲到我睡着看他的书，哇，看到哇，很新奇。不能听他讲到，要听到要听什么呢？叫他送上街啊，唐崇荣那边的，哇哇，那个骂了一顿什么呀，哇，进来呀、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他的就是你们这两个不同在哪里？我发现他很多的书籍里面写的。宋善杰除了神以外什么人都只听黄明道先生的话，只听黄明道先生的话。到最后他去世的时候，黄明道先生替他主持了场，我看了几台很热闹。那黄明道先生在当时呢，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影响我很深的一个事情，就是中国大陆的教会，三字教会和地下教会的关系。牧师他也提到贝多芬圣经，贝多芬圣经诗歌会唱，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在整个的改变的时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你不服从三字政府的政权的话，就完全被灭了，所以很多就躲在后面。我们称它为地下教会 ，Underground Church。1972年左右，尼克森访问大陆的时候，打开了他的门。后来呢，中国教会地下教会就还说，我们改名字，不要自己当权者，我们就叫做家庭教会。所以这名字变成一个家庭教会。那我要讲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对三字教会也有，因为当时呢，他们说你要扶着呢，是不是？毛主席、周恩来等等主义，不是圣经之源。所谓的三次的运动里面，也不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老早英美教会已经在讲，他只是借了这个 OK 来做他其他的手段。当时教会受了很大的，很多很多的教，每次一看的时候心里很大的愤怒。牧师所讲的，我75年左右的时候，77到80年的时候，在香港因为比较自由，很多人开始出来了，他们来讲道等等之类的。老实讲，真的是他们背圣经，从开始是背到结束，唱诗每一首诗歌哪有歌本，他们都背在心里。老子没有，他们上台见证的时候，台下噼里啪啦哭得不得了，很大声。好，再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心里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点，今天这三次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关系非常不好。你具体听到浙江那一带拆掉我们大十字架在这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到最后的一个结束。最近，所谓最近，去年我第一次在中国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以前的七八好几次，这次去的时候完全情形不一样。我跟一两位提起来过，知道为我祷告。那这一次去的时候呢，他们叫我很低调。那我说到哪里去呢？他说啊，你就买飞机票回到上海浦东机场，就有人来接你。浦东机场多大呢？那什么来接我？我来，是有人来接。他们认我，我不认他。真的是。好来，那边又到了别的地方去。又转车转到别的地方去，转到地方去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来接我。我可能因为比较胖，所以要比目标要低，一看就是从外面来的。那我不知道谁来接我。那同时他们也告诉我说， 这次你来的时候，请你不要带太太，自己一个人。然后心里想，哎，我又不是要去颠覆什么啊，那个习近平还是什么人的对抗，我是来传福音的啊。后来我发现到，同时呢，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好几个神学院的教授、院长、传道的机构的不同的地方同时到了。后来最后我记得在一个地方，不告诉你在哪，因为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在哪。进去以后他就说你在里面就不要出来，那关在集中营里。那在那一个经历里面，我心里在愣在那，因为当时在路上的时候，他们也有提到说，温州教会的、浙江教会的在拆十字架的事情等等。然后我就答了一句话，问他说：“哎，听说这里拆这些不是三支教会的吗？”我心里是幸灾乐祸，老实讲，这些人啊，现在烦了，直到死了吗？哪里知道全车的人，那司机那个。其实后来发现他是师母来接我，还有另外一个，两个人不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没有讲错了。后来那一个多礼拜里面，在那边在教那神学课程的时候，那些来参加的人很年轻，大约四十来岁，最多五十来，屈指一算的话，大约七六零后，这些人在共产政权上。而且这些人来自很多地方，不同的省，很多东西做不要拍照片等等之类的，我们都在一起。啊，那时候我心里愣在那里，我发现全部都是三十九，算吧，四十来岁，五十岁，我心里这下惨了。我讲话要很小心，因为我对他们有好感。那以前到地下教会去，家庭教会去。哇，他们很热情，很感动。那这一些对着这些人，我心里想，哎呀，这个人怎么过？后来另外一个同工就告诉我，我也不认识他，他告诉我，他说啊，你出来讲的时候，还有一件事要，有两件事情你要记得。其中一件事情呢，每次你一讲课的时候带来什么，他说，请你把你的护照带来，万一有事情，有人带你从别的地方走，行李不要。我现在有这么严重。第二件事情，刚好去教那课里面有一个周末主日崇拜，他心想，哎，这主日崇拜到哪里去聚会啊？来看看一下，那也好。那就有一个传道人，那个圣母跑来告诉我，范老师，范教授，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啊，请你在一个屋里面，花票屋里面。不要出来，不要参加主日崇拜。我告诉你，我很少人家叫我不要参加主日崇拜。我心里愣在那里，不能参加主日崇拜。当然说不要出来，你出来的话，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外面来，就来找我。那说好吧，关在那里，门都不敢出去看看，完了没有？还是什么情况？所以那时候给我一个很深的。后来我发现这些人在妈妈家看一些纸，那个礼拜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发现到这一群的传道人里面，是他们都是三支教会的传道人，是他们都是共产党的排局长的，但是他们不懂得，他们真的是有心传，他们有心传，他们尊主他，好几个。有些不能来，因为他们的教会被拆，好几个下课上下班，那叫什么？我等一下马上要说，我教会出事，好几个难道到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对着这些，我心中的感受不一样，我对三支教会的看法有点改观，神。预备了一批，唯他的名没有屈服在政权之下。我就想到以利亚，记不记得？当时他的经历，他埋怨神，我为你大众祈祷啊，那个皇后耶西别下了五营追杀你，要来杀我，他逃到山洞里去，他心里很埋怨。 后来神在那个列王记十九章里面的记载里面，用现在的话来讲，神告诉他说：“以利亚，你伤什么心？你埋怨什么东西？你真不要脸！我微薄，微薄的民，没有屈膝下来的，至少有七千。”我忽然间这句话，彼得魂游向外，看到了个洁净不洁净的事，记不记？他要到天上去。这两个经文一直到那，我忽然对三字教看到，神在喊我，预备了一个人，为福音的人，在吃苦，在受很多的打击。我就想到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话，在这里，要不请。这个时代，它的特征在哪里？如果我们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和创世纪做讲，因为耶稣说，我要来的时代就好像挪亚的时代，记不记得？他说挪亚的时代里面是在路加十七章里面，那个记载里面所讲的就，我把它做的最重要的一点啊，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又吃又喝的时代，又娶又嫁的时代，什么意思？我看了好几章，耶稣讲这句话，也就是说这很平凡的时代。你不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除非你回去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所记载的，那时候这个描述里面，那个时代是一个人口爆炸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婚姻家庭败坏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伦理道德沦丧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思想意识混乱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一个物质满足浪费的时代。所以如果把慢慢的去看的时候，我心里就发生到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感受，这些徘徊的基督徒传道，他们在传道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时代不容易，我把它总结起来说，他们是在哪一个时代，他们是在无比艰难邪恶混乱的一个时代。我要讲的远方宣教，我要带出的一个信息就是，今天远方有些人，他们有一些痛苦，纪念他们。我们或许记得他，或许我们也不能记住，但是他们在挣扎，他们需要祷告，他们需要支持。如果有一天你能记得的话，不妨好好去帮助他。我自己至少神把我这个观念立为主，把我看清楚了，为主的名。唯他的缘故，没有屈曲，好好穿衣，不少，还有不少。今天把这个分享给他，远方里面有这个故事，有机会你们出去回家去看，有机会去看的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经济的牵动，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生命树。每次我去的时候，到很多地方去，看到的时候，他们都是他们讲，不像以前我们说啊，经济啊，什么济啊，一点我们都不用。我们要，我们知道我们情形，为我们祷告，有机会来帮助。我不知道神是不是说，你是不是有感觉？神是不是不要？我们一起祷告。出外去走，如果有一天神父长叫你起来，你打去传扬，你看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你举起手来，愿意的话，让神亲自来带领你，预备你去面，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虽然很多还不知道，但是我有这个心。如果你要用，我愿意打住。 这个时代很难，很辛苦，很辛苦，很困难，需要你，需要你站起来。你愿不愿意？最后一次，你愿意的话，你继续说，我比你好。哎，谢谢，他放下，我们一起，我们谢谢你。看在我风平浪静的日子，平凡的日子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你的传道人，在不平凡的环境中，海外有很多服侍，主你的呼召，临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在你面前站立起来，愿意踏出这一步，接受你的挑战。主你看到他们的手，你看到他们的心。你带培训、辅导、训练，让他们有经验，能够跑出去，再远走，靠着你的力，能够把福音带出去，把我们这里的关怀也带出去。我们献上感激，奉主的。